怎么弄呢？叶修又是静静地考虑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点开了这两个人的名字，试着去申请添加好友。很快，一人已经通过，而另一边明明在线，却是迟迟没有反应。没反应的这个当然是蓝河了，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感谢什么，拿着这个卧底的野号在荣耀广袤的地图上乱转着，忽地收到系统消息，随手点开一看，居然是君莫笑提交的好友申请，顿时一怔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啊？蓝河发现自己真是命苦啊，明明想在这儿发发呆的，结果总有事发生到头上，还都是些不得不让他思索一下子的。想想也没头绪，蓝河也就不管了，同意了好友申请，反添加，而后更是主动发了消息过去。 会长有什么事儿？干啥呢？没事来竞技场，咱们切磋一下呗。 对方回复的消息完全是一副老朋友的口气，弄得蓝河又有些恍惚。 难道认出我了？不可能啊。 蓝河一边嘀咕着，一边回了消息。 好啊，去哪里？ 蓝河一边问着，一边已经从荒野转回了主城，进了竞技场，找到君莫笑所建房间，却看到君莫笑正和那个36级的玩家战成一团。战成一团，这只是蓝河进了房间初见的第一印象。再细看一眼后，立刻觉得说战成一团，那完全是对这名叫一地鸡毛的家伙的抬举。这完完全全就不是一场一个重量级的比赛。这一地鸡毛的水平，蓝河看了几眼后，就已经不忍目睹了。在他看来，这实在是一个刚入荣耀的新人。而他的对手呢，混荣耀有10年的叶秋大神。一地鸡毛在蓝河进来后不久，就已经被击倒在地，而后还发出一个郁闷的表情。蓝河估计以他的水平，完全就察觉不到他的对手有多可怕，或许还以为自己只是稍逊一筹吧。这就和当初的唐柔一样，水平不够，那就连差距有多大都闹不清楚。叶修此时也挺是失望，和这一地鸡毛的 PK 他很用心，不过细细打了3局下来，他已经可以肯定，这一地鸡毛绝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荣耀新人。以叶修老辣的眼光，他完全有自信做出这种判断。新人装高手和高手装新人，那一样都是挺不容易的事儿，瞒不过叶修这种经验丰富的老骨灰。 还来吗？ 一地鸡毛连输了3把，却还是跃跃欲试，打了个奋斗的表情出来。 你先歇会儿吧，我和角色打两把再说。 叶修说着。角色正是蓝河此时所用的角色的 ID， 职业同样是他拿手的剑客。起初只是一时身边没人，他就自己拿了这账号卡来当卧底。结果这次卧底当的，让蓝河整个人都有些颓了。他知道君莫笑是叶秋大神，当然没幻想着可以赢得 PK， 他只是继续着他顺其自然的思路。既然人叫他来竞技场，那就来呗。此时看到叶修的对战邀请，蓝河也是立刻点了确定，进入了赛场。最普通的地图如拳击擂台一般，双方可以倚仗的只有自己的技术和经验，这种图是没有任何可利用的地形的，不过却是目前荣耀中竞技场玩家使用率最高的地图，因为它的简单直接。 开始。 进了赛场后，蓝河问着。 开始吧。 叶修也没多话。蓝河没有犹豫， 这一刻他也没想着要伪装成什么新人，他留在这里已经没有要当卧底的心思，只是单纯的拿着这个角色混混而已。剑光一闪，蓝河已经出招，剑客最普通的拔刀斩起手。君莫笑也很认真，剑光一闪人已退，轻松闪过剑气。 好快啊， 蓝河心下赞叹着。他这拔刀斩操作的时候，君莫笑绝对在他的技能范围以内，但等他的剑气消出，却足足差了君莫笑有两个身位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快速反应和操作能做到的，明显是在蓝河起手的时候就做出了预判。但是这样的事发生在眼前这个对手身上，蓝河实在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惊奇，他根本没觉得自己可以赢，心态自然是放松得很。拔刀斩不中也没怎么叹息，朝旁一个走位，晃了一下对方的视角，跟着一个急行冲上，刺出了一剑。当一声响，君莫笑也是抽剑在手，一个格挡封了蓝河这一强攻。格挡后退，手中剑已送入伞中，后滑中就听轰轰轰三声响，直接一个反坦克炮。 太快了， 蓝河有些无可奈何，双方的差距可以说是全方位的，这格挡之后立刻反坦克炮的速度完全在蓝河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，三发炮弹飞来，他根本不及反应，想着试着躲一下，却是完全慢了，立刻被三炮推后了许多。蓝河就地一个翻滚，却是一个经验下的操作，这种时候很多对手都会选择继续强攻，这个翻滚也算是一种预判性的操作。 还不错嘛。 君莫笑这边却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。蓝河一怔，哪里不错啊？他完全看不出来，难道自己方才的这一个翻滚躲得很漂亮？说实话，蓝河根本就没判断出君莫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攻击，这个翻滚那就是他一个习惯性的操作了，任何时候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他都是不过脑子就是一个翻滚的操作。他又哪里知道，就是因为他这种娴熟的不加思索，让叶修立刻感觉到眼前的这一位恐怕倒真不是个新人了。不过不是新人的话，那么是某工会的卧底几率就相当大了。叶修一边想着，一边继续攻击。从大体上来看，面对这种级别的大神，蓝河的情况实在是比一地鸡毛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不过蓝河毕竟还是有思路的，他就算是输，至少输得还算明白。哪像一地鸡毛这种新人，基本是不懂其中的技术含量，只知道输了就再来。不大一会儿，蓝河被君莫笑一击挑飞上来，落下来后就已经再也站不起来。第一局结束用时不到一分钟，君莫笑一滴血都没有飞。蓝河脸有些发烫，他虽然知道对方是顶尖大神，但还蛮以为自己多少也能划上对方一两剑，总该比那个什么一地鸡毛强。但现在看来，自己好像也和一地鸡毛一样，只能被人揍得满地打滚，自己到底还是把自己给高估了。 还来吗？ 叶修问道。对于这一位，叶修觉得这一把是已经足够考察了，这人绝对不会是新人，而且对剑客职业还是颇熟悉，一些操作都是很明显的剑客习惯，放在网游里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高手了。不过除此以外，叶修也很有点意外，他能在短短不到一分钟就看出这么多，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人一点掩饰都没有。这是叶秀想不通的。这样的老手，那肯定是其他工会派来的卧底啊。这样不掩饰自己的实力，不怕暴露？或许说这是什么逆向思维下的计划。 你说呢？ 叶修这还想呢，却看到对方回来这么一句。 差不多了，咱先退了吧。 叶修说着已经离开了竞技场。蓝河有些莫名其妙，这冷不丁的叫来打了一场 PK， 到底是想干什么？退出竞技场后，蓝河很快收到叶修发来的消息。 玩荣耀几年了？ 好几年了。 蓝河回复。 哪家工会的？ 太直接了吧。 蓝河吐血，不过却也懒得再掩饰，顺其自然嘛，于是索性交代。 蓝西格。蓝河？ 不会吧，这也看得出来。 蓝河震惊了，从自己刚才的表现上能看出他是个老手，这他相信叶秋大神是可以做到的，但是连他的真实身份都准确看穿，这就太惊悚了。虽然是网游中的高手一个，但比起职业高手也不过就是个小人物，很难相信这样的大神居然这么上心，可以认出自己的风格。 没有，乱猜的。 叶修的回复让蓝河再震惊一下。 乱猜才这么准啊？ 蓝河无语中。 蓝西格，我认识的剑客只有三个人，那个绕岸垂柳好像不太会是一个来当卧底的人啊。 是绕岸垂杨。 蓝河也纠正了一下，进而却是好奇。 那还有一个是谁啊？黄少天。 好吧。 蓝河擦汗，这位当然更不可能来卧底了。 我说你搞什么名堂啊，有你这么不敬业的卧底吗？ 叶修这边已经训上了。蓝河泪流满面，这对话很诡异呀，自己居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 都暴露了，你还混在我们工会里干啥？ 无聊瞎混混。 无聊啊？那我给你找点事做呗。 啥事啊？ 帮我把工会经营一下。 实话，瞬间实话。蓝河狠掐了一下自己，确实这不是一场梦，而后又是打开聊天记录细细看了一遍自己有没有眼花，而后又打开杀毒软件狠狠扫描了一番，确定并不是电脑中了病毒。然后他就接着实话了，他完全理解不了这是一个什么诡异的思路。 哎，人呢人呢？ 叶修这边还催上了。 我帮你经营工会？ 对啊。 为什么呀？ 你无聊啊。 叶修的回答让蓝河想撞墙。 不是这个，我什么情况你很清楚啊，还让我帮你经营工会？ 对啊。 什么对啊？你这到底是什么思路？ 你看，我们工会新成立，全是些新人，很多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，非常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经验丰富的老手来帮助他们。 我是卧底。 蓝河强调。这句台词结合到当下场景，蓝河觉得自己恐怕会是史上最莫名其妙的卧底。 嗯，但你是至少是一个被知根知底的卧底。 蓝河一怔，至此他忽然多少有点明白这位大神的心思。 这好像是一种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微妙感觉呀。 蓝河又是石化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又发了消息过去。 那我为什么要帮你经营工会啊？你无聊啊。 对话回到了老路上，蓝河抓狂啊。眼下这个诡异的情形，他估计自己说出去都得被人当成神经病不可。 自己这个不专业的卧底早早就丧失了信心的卧底，甚至连真身都被人挖出来的卧底居然被对方委以重任。要不是知道对方是超级大神，自己相比实在是个小虾米，蓝河着实要怀疑是不是有围绕着自己有什么惊人的阴谋了。 其实也没有太多事了，你看工会频道这些新人有些地方实在是白得让人无语啊。我看到了。 蓝河其实没怎么留意工会频道，但叶修说完后打开一看，满屏幕的小白言论着实挺多。叶修之前努力纠正了两个小时，但是就叶修纠正过程中讲到的东西，新人们继续发散着小白思维。叶修那标准正确规范的理论知识正在被小白腐蚀着。带领这样一帮家伙，其实要的并不是一个领导者，该是一个保姆才对。这方面蓝河无疑是很有经验的，一个大工会的新区开荒会长干的就是这个工作，只不过他来开荒时总算是带着许多助手的，总不至于像星星工会这样人又多但居然没有核心的高手。不过核心的高手应该说是有的，但是让叶秋大神来教小白，蓝河都觉得这实在有些太过分了。但是500小白，想到要统帅这么一堆家伙，蓝河心下也是狠狠地寒了一把。但是他很快敲打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怎么回事？自己居然在认真考虑这莫名其妙的差事吗？自己可是兰西阁第十区的会长啊，跑到别人的工会里当保姆，这算是个什么说法啊？蓝河一边想着一边小心地扭头左右看了一下，和他并肩作战的有他的同事，这个诡异的事情蓝河觉得实在是不能让他们都知道的。而另一边军木校的消息都没断过，一条一条的，条理还很清晰，很明白地向蓝河阐述着接下来的工作应该如何开展，像是在分派任务一般。 喂喂，我还没答应要帮你吧？ 蓝河回了一条。 哦，那你听听对你也有好处，可以帮你经营好兰西阁。一个人两个号，经营两家工会，估计你也算是史无前例了。 叶修又发了一条。蓝河随即也是畅想了一下这样的画面，但很快又是反应过来。怎么回事？自己怎么又好像是答应了那家伙一样？ 哎，对了，兰西阁那边一个月开你多少钱啊？ 叶修的消息又来了。钱这个问题虽然比较敏感，但确实也是不能不提的。如蓝河他们这些人，其实也就是传说中的职业玩家了，只不过他们比起一般的职业玩家来说更稳定一些。他们就好比是蓝雨俱乐部的工作人员，只不过工作是在荣耀这个网游里一样。整个依附于荣耀的产业都在越来越走向成熟，包括职业联赛，也包括他们这些职业性质的工会。如他们这种俱乐部旗下的职业工会是一种，但是除此以外，也有并不依靠于职业俱乐部，但同样是职业性质的工会。或者说他们这些其实是工作室，只不过在荣耀游戏里是以工会的形式存在的，代练、虚拟物品交易、材料交易等等都在他们的经营范围之内。